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桑达集结在首尔至西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横过黄海。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烟霞，天气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会喺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日本场地单车赛港队再传喜讯，牛下女车神李慧思争先赛再夺银牌，女子麦迪逊赛梁宝仪火拍李思颖组合以及杨善玉火拍庞瑶组合包办银同两面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港台体坛123特别呈现，我要多谢你回归25载体育人物。 今个星期邀请到三届世界武术冠军郑家豪，同我哋分享体会回归25载体育丰盛。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我哋一齐喐。 我是十项全能的徐家乐，成日话要恒常运动就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咁多种运动，我就会拣缓步跑，因为一定有汗流，冇碰撞，正啊！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CIBS 人人广播 好鼓励家长同小朋友一起做运动，由零开始慢慢鼓励佢，等佢有最基本嘅成功感。 CIBS 节目。 做完运动更加有个学习的动力， 识到好多朋友。 未跑嘅时候，啲同学都喺度嗌紧加油加油咁样咯。 冇话胜利与唔胜利，最主要系突破自己嘅啫。 因为波系圆噶嘛。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收听星期日老店的广东广西，咁而家直播室度有小弟岑日飞，有万玉良啊，仲有另一位主持啊，文杰华教授就好快出现噶啦。咁啊，我哋今日讲嘅题目啊，万玉良系叫做实力与地位。 系， 你可唔可以打个桩先啊？ 哇，打桩好啊！早晨啊，老师，各位听众，实力与地位咧，实力咧，通常我哋都系讲实学啦，或者嗱，其实如果譬如话喺时下职场或者广大普罗嘅社会，我哋经济系嘅社会咧，就譬如话 我会考攞张证书，咁都系显示我实力系嘛？我大学毕业又攞张证书，或者我喺边个专业团体攞到一个名衔，咁呢个都系显示我个实力。 系 而地位咧，就譬如话好简单啦，我喺个团体喺个公司企咩位置咧？我系做经理啊，做总裁啊、CEO 啊、推广啊咁。咁呢个咧，呢两样嘢咧，我谂老师都会提得出，就系话相唔相符嘅问题啦。 系啊，万有伦啦，我就发现到咧，嗱呢个题目咧就系听众提嘅。 系 咁啊，听众提咧就当时期就话听众系喺应该系旧年嘅年底嘅时候咧，我哋有个即系自由题咧，就由听众提问题。 系， 所以我怀疑咧，听众提嘅实力地位呢个咁样嘅题目咧，系源自旧年七月，即系离家啱啱一年咧。 嗯， 旧年七月。当时期咧，拜登咧就通过国务卿布林肯， 系 就发出一个讲法，叫做咩咧？就叫做咧系we need to be approaching China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同 position of strength。 所以呢个咧就系从呢个咁嘅讲法，因为可能听众系关注到而家美国咁要对中国，咁咧当时期咧。中國方面咧，就將依個 a position of strength 翻譯成係美國要通過實力地位嚟同中國打交道。所以依個咧就其實就從一個外交上、政治上，我哋先討論依個咁樣嘅咩叫做 a position of strength。依個實力同地位，但中國將依個 position of strength 翻譯成實力地位，我覺得唔係咁妥當嘅。應該係有實力嘅地位 ，a position of strength 啊，先講實力，然後再我哋，因為我有地位，因為我有實力，咁就中國咧就將佢翻譯成實力地位，打交道。咁咧其實就係兩樣嘢嚟嘅，就話先講實力後講地位。咁就所以問題就美國。所以嗰時中國嘅反應好大嘅，習近平就跟住就反擊，就話你依個講依個 position of strength 咧，係一種霸道、霸凌、霸權嘅行為，就咁啊！話你嘅意思就話我叫我就，因為咩叫實力，所以我哋講咩叫實力，然後我哋先講咩叫地位。馬玉玲，你點睇？或者文教授，你點樣睇？咩叫實力 咧？實力咧就當然我會覺得唔係，即係我哋成日都講一個人嘅所謂 talents 啦、一啲咧就係天生嘅，一啲咧真係有啲人係超類拔萃，但係亦都係佢個強烈嘅意志力同埋佢個決心，咁同埋佢個努力啦，當然啦。咁實力咧就唔係地位嘅充分條件，佢係必要嘅條件，係啦，必要條件。咁一陣間我哋再講啦，因為我會跟循啦，岑日飛所講，先討論下咩叫實力先啦。咁啊，頭先咧，我一入嚟聽到你講美國個情況咧，好自然就係諗起其實實力都有多種啊。咁啊，有一個美國嘅作家，一個文化學者啦嚇，咁佢就覺得，即係佢提出呢個軟實力嘅概念啊，呢、這個 硬實力 係啊 嚇， 軟 實力、硬實力 嚇，呢、這個約瑟夫奈啊係啦，係1990年之前已經提出。咁其實軟實力就跟住成為咗中國經常都想採用嘅字嚇，因為咧佢就唔係同你講硬實力啊嚇，因為軟實力咧其實咧仲犀利嚇。咁嗱呢個開咗少少，我哋再睇下阿曼玉倫，你點樣睇實力呢回事咧？所以硬同軟咧又係咩嘢咧？咁 所以而家問題就話講實力咧，好多人就講軟實力加實力加硬實力就成為綜合實力，即係而家你講一個大國崛起啊，講中國大國崛起啊。就認為咧，你既有硬實力，有軟實力，但係最大嘅分別咧，就硬實力咧就可以量化嘅，軟實力咧就好難量化。呢、這個所有問題係文傑話講，唔能夠量化咧仲勁。 哇！ 你點量啊？即係問人硬實力睇到難，最容易啊，運動同最熟悉嘅硬實力就睇 GDP。你美國嘅 GDP。中國嘅 GDP， 你話邊個勁啲啊？而家萬隆，你話 美國都仲係捏住先嘅， 仲係下頭 啦，係嘛？咁你仲有計 几只航母啦， 系啊， 几多粒导弹啦，嗰啲实力 啊，储备实力啊，即系你要嗱，硬实力啊，嗱计人口 系， 即系人力资 源，人口可能系负资产嚟嘅，太多穷人多你， 但系人如果问题都系一种人可以正可以负， 系 土地领土。 是 各方面，所以你看到呢，其中你讲实力的有个国家的实力，你看着它得的，这个叫做前苏联1991年解体，它的领土是缩减了，这么多加盟共和国独立， 它分裂了， 人口又减少，各方面这个全部武器各方面，你看到俄罗斯是以前在冷战时代美国 No.1 俄罗斯 No.2 前苏联看着它是落紧的，所以中国呢，你看到的最勁的就是孟龍女發展，他是1993年至2003年這十年，他那個經濟增長平均每年都 9.2%， 是啊， 很勁的，那時要補八嘛， 是啊， 朱鎔基是吧， 是啊， 現在沒 有 了，岑老師剛才說的那個氛圍，就是將它軟硬量化那樣東西很對，而呢我補充叮噹就是說那個軟實力呢，我自己去看就是牽涉一些內涵，即是不知不覺無聲無臭出去那些的，即好像兩位做教授教化那樣春風化雨無聲潛入夜那種方法，你接受了都不知道，那些就為之軟。那 在我覺得在現今21世紀呢，現在呢譬如呢美國都出很多軟實力的，他們都需要剛才說作了什麼叫軟實力，就是呢靠很多包裝或者宣傳，是吧，出了都不知道，聽聽下看看下，不知不覺接受了印了下去都不知道，硬實力呢，因為現在的資訊呢真的太過透明太過發達，傳得很快的消息，他又弄了一隻新型的飛機，他有一隻新的潛艇，很快數到個殺傷力幾大，怎樣預防，如果有心人 去研究呢，通常都會知得到去到哪裡，但是遠那些呢，我宣傳了你都未必知道， 是的，同埋呢有一個咁嘅分別呢，就話硬實力呢好多時呢就好似係強迫性咁要你接受同埋歌頌，咁但係軟實力就佢自身有一種好強嘅吸引力， 嗱 譬如舉例子啦，荷里活電影咁最近呢、這個我唔依家講嗰套戲嘅名㗎嚇，呢個壯志凌雲啊，咁你就會發現呢佢所表達啊，唔好話兜售啦，佢表達嘅即係美國嘅軍力啊，美國人嘅年輕嘅身體啊，同埋佢嘅嗰種意志啊，做嘅決定啊等等啦、啊。其實咧，你講等係唔係就係呢套戲已經影響啦？我哋其實喺香港咧成長咧，都相當受荷里活電影嘅教育嘅。 係 嗱，譬如我哋覺得平步青雲啊，會有一啲機遇，你唔好以為一定係冇啊嚇。即是它里面强调的那种价值观，还有你怎样去把握那个机遇，还有永不言败这类这样的价值观，是都是软实力的一个表者。当然呢 不能够不讲譬如说微软、或者是我们讲的那些乔布斯、所制造出来的那种魅力、那些都是影响人心的软实力。 因为这个软实力呢，你就涉及到很多叫做社會的人的價值觀， 喺 啲軟實力。你譬如話，我哋講一個硬實力咧，譬如話你而家最簡單，頭先我哋講 GDP 啊，你對人嚟講，喂，你有冇實力？最簡單就話你係幾多錢？嗱，呢啲可以量化嘅。我有幾間樓，我銀行有幾多？我有幾多張股票？但係去到哇，一個人有冇實力？話嗰人好有學識， 內涵， 內涵，嗰啲人係讀好多書。咁、那、嗰個就係軟實力，你睇唔到，唔可以話好難量化。究竟你睇過幾多本書？係10,000本定100,000本？幾多你唔知。但係佢個見識，因為學識裏面仲有見識啊，佢嗰個洞識嗱，依啲全部都係軟實力嘅。所以軟實力嘅包括埋依個係國際嘅聲望，包括埋你嗰個喺嗰個文化教育裏面嘅對世界嘅影響力。所以而家你見到咧，而家西方咧都已經在打壓緊中國嘅所謂軟實力。最明顯一樣嘢 就話啊，而家阿文傑話要留意咧，英國而家保守黨黨魁選舉剩翻兩個啦，一個就新惠成咧，一個就卓惠斯啊，你買邊個啊？好遠望就知道結果。 唔係買，不如我話我喜歡邊個？ 喜歡邊個？ 我喜歡新惠成。 你喜歡新惠成？嗱，新惠成嗱，新惠成而家領個票數啊，喺黨內多過卓惠斯嘅。 嗯， 新惠成好似130多票，佢係110多啫，即係仲爭成20多票，但未去到公開，未知。但是卓惠斯讲到明了，他说我如果是当选做保守党党魁，跟住做英国的首相呢，我第一件事就怎样，就要将全英国的孔子学院全部 那30间拆了， 全部冇晒， 冇晒啊！ 咪即系意思就针对了中国的软实力，美国已经减了咧，全世界大概有550多间孔子学院啊嘛，佢而家话英国就全部踢走，咁呢个系針對佢個軟實嚟搞，但你講國際聲望，而家咧中國喺亞非拉投資咁多，哇！佢嗰啲聲望啊，叭叭聲上喎， 個拉埋個地位噶啦， 拉埋地緣政治各方面係嘛，全部啊，搞一帶一路啊，嗱，依啲就係全部都係嗰啲軟實力嘅概念。係 啦，嗱，因為咧你無論你經濟計劃點樣、軍事行動點樣樣呢一類咧，你有曬量化嘅標準之外咧。你一定要附帶住你個理念啊，同埋個理念咧傳得好唔好？咁我哋當然知道社會主義嗰個宣傳方法就係好簡單易明口號式，好容易入咗你個腦袋。咁咧，但係聽嘅説話又啱聽，講共同嘅利益等等啊嚇。咁咧，但係裏邊有幾多細節，或者咧有幾多其實係真係講到嘢咧？咁啊個內容係點咧？誒個領會點咧？喺嗰度嘅當地嘅所謂應用嘅時候，得到實際利益係如何咧？有冇所謂 liability 咧？啊，即係呢啲咧，其實有經驗嘅人咧又會講得到喎。啊，咁但係無論如何，嗰個宣傳性嘅口號式嘅軟實力咧，係做得幾成功嘅。 係係係，你而家我諗東西方好嚇，即係兩派好啊，社會主義同自由經濟兩派嚇都大致上都係好。好緊張宣傳嗰樣嘢， 那 個宣傳佢哋以前誒社會主義蘇聯嗰陣時叫宣傳機器啊嘛，直情係係叫機器，即係好重視喎、那個宣傳部長啊，咁希特拉時代都係啦，係嘛、那個 propaganda 呢個字出啊，咁係好緊要嘅，即是要睇啲即係頭先我哋阿文教授講咗喺啲電影，譬如音樂好震撼噶， 係啊， 入咗個腦都唔知 啊，係啊， 而係咧。是會挑動到情緒啊，你個感情啊，或者你個思維好多嘢嘅，比睇書我覺得差好遠。 係啊，嗱，音樂仲有一樣嘢咧，嗰個嘅影響力之深厚咧，就係佢同你嘅身體嘅節奏嗰樣嘢都有關係。我記得有一套電影叫《烈火戰車》啦，咁咧佢一。即係我呢個故事一個傳道人嚇，係個本來運動員，後來其實死喺中國嘅一個傳道人嘅傳記故事。咁但係主線都唔係淨係佢。咁咧佢一路喺海灘嗰度咧去跑步嘅時候咧，就係、是、有以賽亞書，你要如鷹展翅上騰，上帝俾你咩能力？哇！嗰種激勵性咧，加上嗰個電影嘅配樂咧，我由睇過到而家都講緊20多、30年咧，都係好深刻。咁啊，但係咧，音樂係冇一個實質嘅內容啊，佢只係有個形式啊。咁但係如果有一啲價值觀念，譬如話你對民主啊、人權啊、宗教等等咧，可以有啲人唔同意嘅、哦。你諗下，而家唔係理所當然啊，以前覺得理所當然嘅嘢咧，現時都喺個問號裏邊喎。咁所以軟實力嘅裏邊嘅價值觀咧，其實咧係有變化嘅可能。 有變化，即係話你我哋年長年代冷戰時代啊，美國人宣揚嗰度嘅自由民主人權好勁嘅，即係話差唔多你唔喺社會主義國家生活咧，你就全部掰曬嗰度。但係現在經過部署打伊拉克、打伊朗、打阿富汗之後咧，你發覺到美國人講嘅自由民主人權咧，同佢做嗰套咧，其實唔係咁吻合嘅啫，即係講嘅一套，做嘅一套，你變咗懷疑到佢嗰個美式嘅民主求實究竟有個真確性到咩程度？講就好漂亮，但係做咧可能係另一件事。佢個軟實力係減緊嘅，佢個影響力亦都減緊嘅。好多人只睇穿咗美國，同埋你美國而家近年啲內政啊，話槍擊事件啊，咩成嘅亂曬，種族衝突啊，全部咧，你發覺到，喂，你個實力本身唔好係對外，亦都要對內。 係 啊，咁但係你睇住咧， 你而家佢要啊依個布林肯講 a position of strength 咧，佢就係講得出咧，就睇到佢而家中國係逆步逆趨。九十年代我哋講嘅綜合實力計啊，好多專門機構咧，唔同嘅軍事學院都評價係中國始終都係排全世界嘅排名係第六、第七位嘅。過咗廿一世紀咧。你看到個相，而家肯定啊，萬兆倫肯定係美國第一，中國就第二， 一定 係 啦。 啊，而家係啊，好明顯嘅，即係以前咧就第一係美國，第二就日本噶啦，跟住就法國、德國，然後先就去到英國、俄羅斯咁樣咯。中國係大陸第七位嘅，但係去到廿一世紀，但係而家問題唔係第一、第二嘅問題，你而家睇到仲有個實力嘅變化，就睇到中國其實仲係嗰個快啊。即係個發展快速度仲快過美國，所以美國佬驚 佢，因為 佢驚佢會取代。 因為咧，中即係可以即係好客觀，大家咁樣傾啊，係嘛？你美國西歐咧，其實係一個向下行軌跡嚟嘅。中國同埋其他啲新興國家咧，就向上行。可能而家已經行慢咗啦，因為已經去到咁上緊，上山越上越辛苦。咁但係一上一落嗰、那個落差嘅差距咧，好礙眼啊，係嘛？之前你 唔係佢上得快，而係你落得快。 你落得快，佢上慢慢上唔緊要，你落得快。九十年代咧，你跌得慢，佢上得慢，咁、那個嗰、那個唔明顯啊。 維持到嗰個位置， 佢唔明顯，所以佢阿奧巴馬嗰陣時自己講嗰句真話嘅，佢話我喺即係任內咧，忽略咗中國嘅強大，要重返亞洲，就因為對付要對付塔利班當時，將全副精神擺咁，但係就係嗰幾年中國啵一聲，2003後真係飆咗出嚟。佢自己講後悔啊，重返亞洲，希拉里又繼承㗎，即係民主黨係講呢樣嘢。 咁但係佢飆升啦嚇，你點樣睇到係由實力而出咧？因為咧，譬如個飆升都可能係機遇啊嚇。很多偶然的因素啊，咁佢本身咧有啲咩實力咧，令到佢可以掌握到呢個機遇，而可以有咁快嘅速度去上升，提高佢個地位咧？ 佢大陸經濟發展有幾個一個補助嘅。第一咧問題就話佢嗰個你睇到佢咧，佢喺科技世界啊，尤其電腦方面咧，我哋睇到嘅。他是出了一個用了孫子兵法的一招叫做後發先至。如果說電腦科技永遠是美國領先的，但你看到現在他後來他說他初初是抄人，跟著他是中國人才，他全部是初初香港都比大陸厲害，講電腦我講九十年代二十年代看著大陸現在的電腦呢科技是勁過香港的，但是香港他是後發先至，即係越遲起步反而越著數。 佢因為咧電腦唔需要好似我哋讀文史哲咁，係 冇錯， 第一章讀起嘛。你適用即係啱用 application 曬，即係運用式。喺 即刻抄到。 我廿幾年前喺做緊事嘅時候，喺銀行做緊事嘅時候咧，嗰陣時中國嘅上海股市先啱啱開，咁佢哋嗰陣時開始有多少錢，咁啊周圍去調查去做研究，用邊啲Trading system 交易系統好咧，咁佢哋又落嚟香港睇過，去倫敦、去紐約，梗係呢幾個啦，日本呢幾個大嘅睇過，最後就揀其中就話要揀華爾街嗰啲係最先進，咁擺落去之後就發覺香港死啦，原來香港嘅交易系統係落後過佢喎，咁當然啦，成交或者嗰個量啊，咁就第二回事啦，透明度啊嗰啲各方面第二回事，但係淨係講話撳機咧。佢仲會好過香港 哦，因為佢用最先進 後發先至，後發先至啊！ 呢個係 第二樣嘢咧。你講嘅實力咧，其實以前美國都 apply 依樣嘢啊，但係而家係形勢改咗。就以前鄧小平講過，要想個國家發達咧、富有咧，就先有路，先有路就後有餘嘅經濟。但係所以美國咧就不停，你見嗰公路嘅汽車文明啊嘛，中國未令鄧小平開始的時候，佢冚唪都不停築路，築咗路咧，然後你才可以有交通運輸。但係後來轉變咗形式咧，中國而家嘅起飛咧，就變咗佢全世界第一嘅高鐵大國。 係 起高鐵佢最快，起高鐵佢第一。咁呢個美國冇高鐵㗎，馬玉亮，所以佢變咗喺個運輸度咧，其實佢輸蝕大家。歐洲就有高鐵鐵路系統，成個歐洲連埋好緊，但你唔可以樣樣靠。 因為你樣樣靠人揸車有路啊，點啊？啲車民、汽車文明唔及個高鐵咁勁。 咁係咪美國因為發展早啊嘛？係嘛？ 係啊，冇錯， 用嗰啲高速公路早啊， 早啊。 你睇啲國際城市都係㗎，即係同一個新開發嘅城市咧，你有啲舊有嘅嘢，你唔會一下間將佢完全變化㗎嘛。呢啲係冇得比嘅。但係咧，頭先你講嗰啲嘢真係好有意思咧，就話咧。其實唔怪得知咧，有兩種嘢咧，啲人係話喺發展中國家咧係步咗最快嘅，一個就科技，另外一個咧就化妝品。佢哋話時尚啦，比如話時尚啦，咁佢哋咧一跳就跳到最前、最 advance 啊、最先進，就一齊要齊名。咁所以佢用嘅軟件又好、硬件又好，佢都唔會執輸嘅。係嚇，佢一定要掌握嘅。咁但係有啲嘢唔快得嘅，正如頭先萬玉麟所講。啊！佢呢個文化素養啦，你個價值觀念啦，即係譬如中國當然有非常實力嘅文化傳統啦，嚇。係。咁但係問題中間試過，譬如文革啊呢啲咁嘅嘅斷層啊嘛，咁你又要建築翻、修補翻嗰個基礎噶嘛，咁然之後先順啊嘛。同埋仲有一樣嘢好強烈嘅就係品味問題。 嗯。 咁呢個可以慢慢傾嘅，即係呢啲唔好話唔係實力嘅一個元素啊，嗬。咁嗱，我哋咧就一阵间听完新闻报告，再继续我哋今日嘅话题啦。我哋咧系讲实力与地位嘅。咁啊，酷热嘅天气警告咧依然生效，请大家咧如果谂住中午出门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同埋有所准备，带多啲水啊。咁我哋听完新闻报告之后，再同你进行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希望大家都准备打电话入嚟啦。好，一阵间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汽车会举办港珠澳大桥汽车巡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辞嘅时候话：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中，预计未来往返香港同大湾区嘅人流会增加，保安局会继续提升口岸通关能力，等疫情稳定之后，会适时启动莲塘香园围旅检服务。并且在深圳湾口岸推行24小时通关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说，港珠澳大桥大幅缩短来往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交通时间，不用一个钟就能够循陆路由香港到达珠海和澳门，是连系粤港澳大湾区最标志的基建。巡游有超过100架超级跑车、古董车、老爷车等，由数码港出发到亚博馆，然后驶往港珠澳大桥香港段的最远处。巡游路线全程70公里。警方昨晚突击搜查长沙湾区内派对房间，发现青山道532号一个派对房间怀疑违规营业，涉嫌违反防疫规例，处所负责人被捕。另外，派对房间入面的9个非华裔男子和6个非华裔女子，年龄介乎30至49岁，涉嫌违反防疫规例，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34宗新冠本土个案，广西占最多的175宗，包括32宗确诊和143宗无症状感染。甘肃的本土个案有134宗，其中31宗是确诊，上海本土有6宗感染，包括3宗确诊和3宗无症状感染。另外，四川、福建、河南和广东本土都有确诊个案。美国总统拜登新冠病毒检测再次呈阳性，白宫表示拜登并无出现新的症状。白宫医生指出，79岁的拜登继续表示感觉好好，目前不用恢复治疗，但需要继续观察和重新进入隔离。拜登大约一星期前首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出现流鼻涕、喉咙痛、疲劳等症状，他隔离期间有服用新冠口服药。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烟霞，天气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和有雷暴。

即係平時都係可以量化啦，係嘛？起碼都有啲嘢軟嘅就唔得，起碼有個硬掛。我考三張沙紙啊，有進修咗幾多個鐘咁，起碼都有啲嘢可以根據下。地位呢樣嘢，正話大家講咧，因為喺職場所見都係嘅。嗱、啊，喺譬如話日本嗰個政局咧為例咧。在戰後呢、啊、見到首相呢通常年齡兩年、啊、兩年齡、啊、最近遇刺那位安倍不幸了、啊、他是最長的在位首相、 嗯、 看得到呢他們的文化或者他們的要求那些很有趣，我們在海外都看得到的，有時候他們選一個首相在自民黨那裡談完又談，談完又談，他們都是要協商產生的，其實是黨內、啊、一黨內有時係專登揀一個正話大家講的 ability 未必太高， 嗯、 但係有一個好處就係各黨唔係各派可以容和佢接受佢，佢、 嗯、 又拉攏到啲人，咁、 嗯、 如果佢譬如話上一台嘅話，我哋不知就裏嘅話，唔知嘅話咧就誒點解咁多啲嘢好似流流路啊咁渣啊咁啊，好似唔夠班咁，但係佢又坐喺度嘅咁， 嗯嗯嗯。 就會有很多即係對外界或者對普羅百姓咧，好多疑問喺度， 係 即係有啲咁嘅情況。 冇錯。 咁咧，反為譬如話佢哋個政局或者其他國家都有嘅，其實見到嘅有啲有好超卓，即係有啲人啊，啲政治家或者政客或者公務員好超卓，經驗好豐富嗰啲，好多時因為可能誒對頭人太多，出唔到嘅。 是 永遠都上不到一個高的位置或者決策的地位， 是沒錯。這件事真的好像今次英國的這個選舉一樣，你夠這麼多人一路就篩選了最後兩個 兩位， 然後再去看，那你看遇上什麼人。那有時候的事情就是這樣的，譬如你選奧斯卡電影最佳電影都是咦積埋兩年儲埋咁多猛片，你又真係遇到好強嘅對手啊！咁啊，呢個咧即係又講運氣啦。咁但係咧，實力真係要多元化去睇。我哋頭先嘅討論就係話，唔係咁單向地，你係工程師就睇下你工程方面嘅發明啊、經驗啊、操作，唔係就係咁啊。原來仲要睇人緣咯。咁咧，人緣呢樣嘢係咪實力嘅一種咧？即係我哋都要好有創意咁去睇個多元性。 是 即是你在那个位置他最需要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忽略，就是他沟通 的能力。 所以你说、位置、啊、地位、啊就不得不要说易经。 嗯。 好好好好好。易经呢这个易系词有句名句就叫做圣人之大德就若身。 嗯。 因为易经就讲生生不息嘛。 是。 如何生生不息欣欣向荣呢，跟住佢第二句就讲圣人之大宝啊。即是一个大德，大德就生不大宝啊，宝贝个宝啊，大宝就若位。 若位。 即是位置就跟随嗰个大德若身而来的个位。因为佢问题佢六个爻啊，每个爻都有个界定嘅位置喺你企，所以问题就话所有位和實力不同，就是你站在哪個位置很重要，你有實力如果站的位置站得不對都不行的。所以易經那六個爻，每個爻都代表不同的位置、第一個爻初爻就是叫做什麼，叫做難知，因為什麼都未開始，你剛剛開始你很多東西都無查查。第二個爻就叫做這個叫做易爻，即是易爻就如有名譽的，易爻就好，易弄在前那些就如。三爻就空，四爻就多句，五爻就多功，六爻咧就易知。由六个爻，每个爻都有唔同，所以问题咧，你嗰个位好紧要啫，企边个位。所以易经里边咧讲啲每爻咧就有叫做当位或者唔当位，即系你企个位啱唔啱？成个管理层咧系当位嘅问题，即系话你系企廿五位系最好嘅，中位嗰啲叫中位，下卦嘅中位。而唔同嘅你企个位，企三位、四位咧就又空又巨。不同的企位，但是除了當位之外，你看《易經》裏面還有講問叫做什麼，叫做相應，即陰爻相應、相應即是說我企的位置、我現在做個高官，現在我有能力，萬玉麟都未必行，為什麼呢？因為《易經》裏面說要那個爻、 多位之外咧，仲要有冇相應咧？陽爻你就要個陰爻同你相應，一四二五三六都要相應， 即係配合到。 即係話咧，你有個你係能力，你又坐高位，但係你仲要有一個一班嘅班底，團結。 即係坐高位先。 然後你先至可以發揮到你嗰個位嗰個特別嘅功效。即係話唔係淨係靠你實力，亦都唔係靠你個位置，仲要靠埋你嗰個人員。頭先又講啊，溝通同埋你個合作團隊。然後啲成為大事，所以個位好緊要。 個位即係企錯位，坐錯位大鑊啦。 你個位冇對應嘅， 係 啊冇班冇人幫嘅。你有你能力高啊點啊？ 冇錯，都見到好多呢啲咁嘅個案啊。嗱，譬如咧，你都要睇個環境啊，即係而家你牽涉到處境，最需要你有啲乜嘢技能。嗱，有啲時候喺亂世咧，就揾個聽話噶啦，即係咧，我控制到個局面，都係我控制啊。不過我要擺個人喺嗰個位，我喺背後去。如果佢唔聽我，我根本控制唔到，因為我自己唔可以再選啦。譬如咁先算啦嚇。咁咧呢一個啲時勢咧，所以時勢做英雄咧，實力咧你就唔可以冇，但你又唔需要相當喎， 係嘛？順勢而行 係冇錯。 我呢啲度咧，嗱，正如講到我哋。講實力，咁我哋一般都講好本事啊，分析力好強啊，好學識啊，係嘛？經史子集，英文、中文乜都識嗰啲就叫實力啊嘛。好啦，你哋兩位地位與實力，你哋兩位都有。我而家問一樣好簡單嘅嘢，就係、是、我或者大家咧，職場喺社會所見嘅有一個唔係行業，但係好多機構、好多地方都實見嘅擦鞋仔。佢嘅本事系乜嘢咧？ 我真系冇。 系实力啊，还是乜嘢咧？好受重用嘅喎，有啲。 系啊。 嗱，即系几我哋之前讲爪牙，同阿文教授讲爪牙，就讲到锦衣卫东厂啊，环顾我自己讲得好多，好开心啊。咁啊，现代冇呢样嘢啦，系嘛？咁擦鞋仔喺香港嚟讲，我唔知道中国有冇用呢个词啊。喺内地我唔知道有冇用啊，但系香港嚟讲。擦鞋仔度度都聽到，一出聲啊！呢個擦鞋仔你咩料啊？咁跟住加後面一個，我本人嚟講咧就唔同意嘅。我話我試下俾你啊，一模一樣寫曬俾你去擦，佢擦得你擦未必得喎。係 啊， 起碼我擦唔到喎。 係啊，係啊， 係嘛？ 係啊， 重唔重要咧？呢個嘢有時呢啲我哋被貶嘅所謂擦鞋仔呢啲角色好緊要嘅，可能緩和到成間公司嘅氣氛。 嗰個擦鞋咧。個技巧啊，萬玉良啊，就唔係話你用咩鞋油，用咩鞋膏，最緊要咧你用咩鞋布，最緊要你被擦嗰人咧，佢需要咩嘢，你能夠供應到佢。即係話嗰個技巧啊，唔係話你一定係阿谀奉承，或者佢中意聽好聽説話，而係最緊要個技巧先啦。嗱，最簡單嘅例子，當年乾隆。手下嘅大臣叫和珅， 呢個經典。 哇！呢個大貪官真係貪曬成個國家嘅財富，咁啊唔通乾隆唔知咩？乾隆知噶，知道佢貪噶，咪貪咯。咁但系問題，人哋問乾隆，點解你唔炒佢乜之類？咁啊，後來乾隆一落嚟，嘉慶咪即刻喐佢咯。 係啊。 但係問題即係話，當年其人哋問乾隆，點解你唔喐啊和珅？明知佢咁大貪之類，乾隆回回一句説話就證明和珅嘅擦鞋技巧喺邊度？乾隆話喐咗和珅，踢咗佢落嚟，邊個同我玩？嗱，依個就係擦鞋技巧啦，即係話喂，佢係換伴啊，即係話我冇咗和珅，我生活點過？邊個同我玩啊？依個咪就和珅嘅擦鞋技巧。 講起和珅咧，我睇書，唔知係正史定野史，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兩件事，即係一般嘅大學士、一般嘅文人係唔會做嘅。第一有一次喎，佢同佢同皇上同阿乾隆傾緊偈咁啊。突然間乾隆咁就係咁咳咗幾下，咁一般就係太監做嘅啦，就係拎嘅俾佢吐痰啦。和珅飛埋去，捧上去，驚死遲。咁俾啲文人啊，俾啲哇鬧到飛起嗰啲咁樣啊，勞顏屁色。第呢樣嘢咧，未必乾隆最開心。第二樣咧，乾隆好開心咧，就係話好不經意嘅嘢。和珅喺屋企寫條幅、寫書法、寫對聯。咁啊，不經意地拎啲俾等乾隆睇到，俾乾隆批評。乾隆一睇，嚇，你做乜事寫字咁樣寫噶？咁問阿和珅喎，嚇，呢啲方法係我寫嘅，點解你會寫到咁樣噶？咁其實已經八九成接近。咁啊，和珅咧就即係好有禮貌、好誠懇咁講。 我好中意皇上嘅书法。 嗯， 咁样写王羲之出咗呢一路咧，唔需要跟正以往咧，我先中意，何必咧？所以我都不其然啊。佢话我冇认真去谂，但系不其然上咗手啦，因为太中意。 嗯， 乾隆冧到不得了。 系。 但系呢啲嗱，用呢个例子咧， 呢个又系擦鞋噶。 呢个擦鞋，我谂你再俾多五廿年，我哋练书法都练唔到。 你要曲笔擦鞋，你唔可以直笔嘅。 佢曲笔， 你直接嚟讲话点赞颂各方面又唔得嘅。 系 啊，即系你嗰个例子咧，当年嘅朱元璋啊，就下边个大将叫做徐达。 系 咁咧，佢就问题就话同徐达咧喺南京嘅莫愁湖 啊。 就捉圍棋，係咁啊！次次咧就話問題就話依個係圍棋咧，即係話始終都話依個係徐達啊，讓啊乾隆，讓啊朱元璋。咁朱元璋嗱，今次捉棋咧唔可以讓我噶，你一定要出盡全力，你要睇到我自己嘅實力點樣。咁啊，徐達話 OK OK， 我就捉咁啊。咁捉完咧，果然係咩？果然係依個朱元璋贏咗徐達。 哦， 嗯 啊。咁佢系个咩？但系徐达系咪特别输嚟要特别输俾朱元璋咧？其实都朱元璋都唔好高兴喎。你即系特登让我啫，我要你出尽全力嚟赢我，就同我捉。但系问题真系我出尽全力嘅，然后你呢个朱元璋啊都要会赢嘢先得噶嘛。你要点样既能够出尽全力，又喺个棋艺度咧系可以能够赢到乾隆嗱嗰盘棋咧。又未其實贏到朱元璋嗰盤棋咧，就徐達輸嘅。 係 呢個朱元璋贏嘅。 係， 但係咪真係徐達輸咧？徐達就問阿皇上：唔該，你睇下嗰盤圍棋。 係 回棋到家再望清楚，係贏咗啊！ 嚇！ 但個棋盤咧就出現咗個壽字。 哦， 哇！你呢啲 啊，幾犀利！所以呢啲都係實力。 哇！呢啲實力， 實力 佢 係 輸， 但係咧，哇！那個棋盤係可以擺出一個壽字出嚟，其實係變相擦鞋。 變相， 哇！真係 好 勁， 好嘢，呢個好嘢， 好嘢。所以結果咩啊？結果就朱元璋將成個莫愁湖送咗俾佢。 哇！所以我哋咧每一樣嘢都要學，點知嚇設計啊嗰樣嘢。咁啊，但係咧就好有趣，呢度出現咗實力係咪相干？即係佢一種唔係實力嘅相干性。 嗯、 即係嗱，你識咁樣去令到你去高興，就唔代表佢識管理一個領土啊，或者一個藩啊，譬如咁樣先算啦嚇。咁但係咧原來好多時候我哋真係發現。不相干的事譬如你唱首歌很好听即是令到个国王呢个心里面呢很舒服他觉得在生活上你一定要在我左右如果不是呢我没有安全感这些是实力的不相干性但是他是 有好的机会所以有些人生气就是说你识这饭我不屑做是但是你就拿到我很想拿的位置 是 吗 是我也都见过刚才说有啲即係叻人啊，有啲柴仔啦、啊。我又見過一個家族生意上咗市嘅啦，家族生意好多年前。咁佢哋個家族個個都好有禮貌，好有修養，好有學問，即係嗰啲家族成員、第二代嘅啦。竟然間咧，佢哋個集團個第二號人物管財務管多幾範嘅內政管咧，一個不見經典嘅人物嚟嘅喎。咁佢呢位人士当佢叫 A 君呢 A 君留下呢嗰啲猛将如云㗎喎。咁、初初我就以为一定係皇亲国戚啦。即係点解会咁呢两朝由爸爸嗰代做到第二代、都坐得咁稳沙子又好似冇乜喎。你问佢嘢冇乜喎咁。捐窿捐啊我有兴趣问下听下我初以为皇亲国戚。后来发觉唔係冇血缘冇亲属关系。原來就話貪佢咩？貪佢忠實，我哋俗話叫做貪咩唔偷食嗰類。 係、 咁但係問題就話成個家族由父親第一代、第二代、三四兄弟去管嘅，四五兄弟去管嘅，都係信呢一套。 嗯， 即係唔怕，我哋最怕人起飛腳啫。我擺100亿喺個銀行度，聽日唔見咗10亿、90亿，咁點算啊？咁佢唔會啊。嚇，我哋唔識運用咩？我哋幾兄弟個個哈佛畢業，搞掂。有啲咁嘅，呢啲嘅機緣啊，可能係嘛？ 同埋你講地位同實力咧，仲有一樣嘢，其實我可以提出一個另類觀點咧，都係嚟自易經啊。 係， 因為而家我哋講地位係同實力掛鈎， 你實力咧，雖然你懷才不遇，你始終好都擁有地位，但係係咪一定要同實力掛鈎呢？易經嘅係詞主嗰度有句説話講，佢叫做天下之利得而為成乎其中矣。即係意思即係話地位係唔係同實力掛鈎，地位係同你啊道理掛鈎。 嗯， 唔系话由于你有实力，你有咁地位，而系我讲道理，讲个道理，然后咧你先至能够有资格坐嗰个位。 嗯， 个道理啱唔啱？又好似而家我哋最近被行食死咗个柯佩象三，佢其实好有实力嘅。但 系 如果你讲道理咧，其实佢系做日本嘅首相系有问题嘅，因为佢有句名句讲话，我嘅政治嘅 DNA 咧，我嘅心理上嘅 DNA 嚟自我阿爸。我的政治的 DNA 是來自我阿公， 外祖父， 我外祖父，他外祖父就是岸信介，岸信介就是戰犯，其實是戰犯搞731，所以他既然說到我的政治的 DNA 是來自岸信介，其實他是我哋中華立場講係唔合理，唔 qualify 做日本首相， 絕對係啦， 係嘛？ 但他为什么这样选择呢？是因为他很爱他的公，或者很敬佩他的公而讲这番说话，但是他是赔上了一个冒险、 政治风险来的。 是啊， 是啊， 那证明即是他那个右翼，他代表右翼啦，右翼势力抬头咯、 啊、 又或者叫做死灰复燃也好，或者不服输也好、 嗯、 其实我都即安倍我不想评论，但我想评论岸介信，即是他的外公 岸信介、 岸信介，其實即日本人在戰後選舉，他判了是戰犯， 還選他做首相， 為什麼還可以做首相？這個是真的，如果你說真的民主社會的不可能， 不是因為民主社會啊， 是啦、啊、民主形式、啊、他走了一個民主形式 民主包裝， 但是真的不可能、你打人當然啦，我諗全日本都是對外打人，打死中國人他們不會流一滴眼淚的、就是我殘忍一點這樣說，但是你自己嗰個戰後好多嗰啲苦果自己嘗咗嘅喎，炸咗兩個大城市，係好慘喎，好多人仲嗰啲病一路帶落下一代啊，諸如此類，好多好多好慘嘅創傷，而係短短四五年至到五七年，你又可以選翻佢，咁代表啲乜嘢咧？ 係個社會嘅 無稽，我覺得。 即係如果你話如果天下之利得咧，講道理唔好講實力。咁就應該選擇又唔同咗、所以好似文傑話，你從個理方面講啊，道理嗰本，你話係為身為成做，就唔應該卓為師做啊，唔好講實力。 我都係 講道理， 講實力啊，我覺得道理都係身為成， 道理都係身為成， 冇錯， 係嘛？ 不過呢次係好得意喎，嗱，佢都即係出呢兩位候選人最尾一關咧，一個就係外前，一個外相，一個係財相喎。喺英國嘅政府體制咧，外相、財相 number two、number three 啊，或者叮當咧，邊個 number two 好緊要嘅喎。兩個都係最可以講政府最 top 嘅啦。咁又好似又啱數喎，係嘛？即係勢力均等喎，好似係。 所以習近平回應拜登都好噶，佢要話你唔好講實力，你講地位，你想做。Number one， 全世界 number one 最緊要你能夠做到要互相尊重、合作共贏，但就唔係講實力啊，唔係講話你有幾多軟實力、硬實力嘅，就話問題你個道理，大家係咪要合作共贏，係咪大家要互相尊重？ 其實就係話，如果今時今日我哋睇下個世界，嗱，好似呢次制裁俄羅斯咁，好多南美國家係冇跟到去玩嘅， 冇錯， 即係有膚色嘅人種都冇。其中當然啦，你可以話中國喺後邊搞啲乜，咁呢個一個問題。但係如果淨講南美嘅，唔好忘記啊，俾美國揾咗好多笨，嗰啲金融啊，揾佢哋做顧問啊，國債啊、債券啊、證券啊，咁啲揾咗好多笨。呢頭就介紹你咁做，推介你咁做，嗰頭班炒家就過嚟揾錢，咁揾得笨多。如果想做一哥很簡單，如果我們普通一個星斗市民，我想做一哥，我十幾廿棒請曬吃飯、次次請、生日冚唪我包的，自然成為一哥、美國現在只是講著，有什麼即係著數給人呢？沒有嘛， 這個是、 中國就輸出很多 即係硬實力又好，軟實力又好，幫咗某一啲落後國家係事實嚟嘅。呢個係睇到啊，大家係嘛？起啲火車路啊，起啲橋啊，起啲隧道咁嗰啲，你用啊嘛，唔係我用，唔係我中國起。 咁啊，不過當然咧，亦都有好多猜測或者好多其他嘅評議嘅，都會覺得啊，你咁令到好多地方舉債啊。即係幾時要還啊？即係嗰個依賴佢啊？呢個係咪一個政治嘅一個設計啊？等等啦、啊。咁啊，不過我想講翻今日個正題咧，就話有實力，如果得唔到佢個位置，就好多人喺度嘆息啦，就話：哎，我懷才不遇。咁、到底有冇懷才不遇呢回事嘅咧？咁有個講法就話咧，你嘅實力咧就好似懷孕啊。咁你慢慢慢慢一定會俾人發現，一定會俾人即係知道，即係埋即係裝唔到嘅，掩藏唔到嘅咁。咁咧就睇下你可唔可以順利經過呢個懷孕嘅期間咧，直至到你嘅實力嘅即係出現咧現世啦。咁啊舉個例子咧，就係、是、當然係《哈利波特》嘅作者啦嚇，呢、這個洛林。咁啊羅林咧就曾經俾起碼十幾間嘅出版社咧。是拒絕跟他出書，但他都是一路要敲門，他說我 不放棄的，直至到所有書商都要拒絕我先至得。結果呢他是原來就證實了一件事、成功的人最厲害就是你被人拒絕得多你的個個人慢慢其實認識你，不過他考慮的觀點不同、就到底你會不會有一個機會，即是說天下間是沒有懷才不遇這件事的、啊咁我唔知道大家點樣睇呢個問題。 不如下一節再講下啦。 係啊， 嗰個種子啊，佛家講個種子未成熟，所以個緣未到啊， 未爆到出嚟， 未遇到個機遇啊。 係， 你問題就最遺憾嘅唔係懷才不遇嘅問題，而係問題話你遇到而你嘅財唔夠。 哎呀，咁啊中曬， 咁啊捉到鹿脱唔到角， 唔係啊，咪中曬啊！ 你機會嚟咗，而發覺你未夠班， 呢啲仲慘 啊！係啊， 但仲慘過懷才不遇。 我試過啦，我試過呢啲，但係呢有個好處嘅就係，只要你知道你未夠班，咁然之後你就要去努力去等另外一個機會。咁呢個都係一種預備嚟嘅，一個過程之一喎。 呢個直情聰明啊，最少都聰明啊，你到大智慧都叫聰明。哇，知道自己唔夠班，好難 嘅。係好難嘅。好，新聞之後我哋再傾。 好。 涅茨克地區嘅民眾撤離，警告烏俄兩軍喺當地嘅戰鬥正在加劇。泽连斯基话，包括顿涅茨克同埋邻近嘅卢甘斯克地区在内嘅顿巴斯地区，几十万人都需要撤离。话而家离开嘅人越多，俄军有时间杀死嘅人就越少。又话离开嘅居民将会获得补偿。顿涅茨克一个由俄罗斯控制、关押乌克兰战俘嘅拘留所受到袭击，导致五十几人死亡。當中包括被俄羅斯形容為極端組織的亞速營成員。俄羅斯駐英國大使館事後在社交網站 Twitter 說，亞速營武裝分子應該被處以絞刑並羞辱地死去，因為他們不是真正的士兵。烏克蘭譴責有關貼文，說俄羅斯是恐怖主義國家。烏克蘭和俄羅斯就拘留所受襲互相指責，呼籲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會介入調查。國際紅十字會說正要求進入拘留所，但未獲批准。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覆蓋中國東南部，此外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南海北部。在上午10點，熱帶低氣壓桑達集結在首爾至西南大約570公里，預料向北緩慢移動，橫過黃海。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烟霞，天气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系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收费广场对开；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欣怡花园。大围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而家积运街落山方向近呢个大埔公路大围段回旋处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 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3个月和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要佩戴。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青衣九号码头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青花园来回、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村、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有元朗平恩苑平燕阁、将军澳宝林村宝仁楼、屯门恩田村喜田楼、上水天平村天喜楼、将军澳上德村上明楼、葵涌葵盛围188号高盛台二座、柴湾已分警察宿舍第一座、黄大仙竹园北村松园楼、将军澳维景湾畔13座、大埔运头塘村运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我哋一齐喐。 我是精英一点的方健儿，运动做多啲，人会靓啲，瞓得冧啲，精神好啲，心情靓啲，自然就会精英一点啦。 1 2 3 4 5 6 7 8 9 10 望黑咗，望黑咗。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喐。 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点新闻报告之后，请大家都留意好热天气的警告依然是生效的。我们现在开始开放热线，电话号码是1872311，面书就是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的。刚才万玉麟我们就讲到说，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实力与地位，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谈的。刚才讲到就说有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嘛，咁我都未聽到咧，你個睇法係點樣？ 即使頭先都講咗好多啦，阿岑老師又講咗你嗰、那個、那個位嘅問題，企位坐位啱唔啱位置嘅問題。咁你又講咗阿哈利波特阿、羅琳係嘛？一路不放棄嗰種精神去衝破好多好多麻煩或者障礙係嘛？達到。咁但係咧，即使我哋人生啊最長都當你不過100啫，係嘛？喺個時空生存。我呢就喜欢看欣赏画， 咁咧，發覺咧有啲地位個問題咧，嚇，譬如話點樣肯定一個作家、一個畫家嘅地位咧，好多時係唔能夠佢自己定噶嘛，即係由呢個觀眾去定、欣賞者去定。咁、好似梵谷咁嗰啲啊，當年嘅佢哋嗰啲印象派好多位啊，或者喺當年嘅沙龍嗰啲，都係懷才不遇嘅嚇，冇人睇，咁佢哋就。在展覽場外自己開一個展覽抗議翻個會，真係懷才不遇。咁以梵谷嚟講，好老道嘅係嘛，死鬼咗啦。哇！但係而家啲畫全部啲零都多到數都數唔清嘅係嘛，好值錢。 幫咗佢好多。係 啊，好中國啊或者香港有好多都會有呢啲情形出現嘅。再生嘅時候咧，可能冇人識欣賞或者唔燒腦得唔賣得。兩餐都成問題，見過嘅。咁但係到死後嘅時候咧，哇！啲價值啊，或者歌頌啊，哇！提升喎、啊，不其然咁年年啊，或者一個某一個時候咁一路上嘅，都會見到嘅。所以有時就話我哋生活或者喺個經濟世界上邊地位實力，你冇實力，你頭先已經講就係先決條件。你冇實力咧，差唔多你冇得玩嘅，係、嘛？或者你上咗位啊，又捉到碌脱唔到角嘅，又係最遺憾嘅事嘅。咁、但係有實力啦，好似梵谷呢一類咁有實力啦，冇個時勢俾佢配合唔到俾佢。 所以咧，實力同埋地位咧，唔係一抽二楞咁並行而講嘅，佢甚至可以有所謂 time lag 嘅，即係嗰個問題。咁但系你一路倾嘅时候咧，我谂到另一个讲法。岑日飞嗱，我哋都听过所谓厚德载物啦，呢个讲法啦。咁有啲人就系觉得咧，俾咗地位你又点咧？你有实力爬到呢度，但系咧，你可唔可以保持到咧？其中一个中国人嘅讲法，特别儒家嘅讲法咧，就系如果德不配位啊，即系你个道德啊，同你个地位唔相称咧，必有灾殃。咁啊，其實呢個易經有冇講？ 不當位叫做不當位。啲羊牛會居陰位，陰牛就居陽位，呢啲咪叫不當位咯。你變咗個位都唔啱，你唔啱做。咁唔一定話一講道德噶。你譬如話你做事，你都唔係嗰方面嘅才能。譬如我要舉個例咧，就而家香港而家新聞界都係有呢個咁樣嘅。不懂得地位与实力相配的问题，不懂得那个运作规律，即是说呢，新闻系毕业嗰啲人呢，我唔知而家有冇改变，应该都冇改变。就话呢，读完新闻系出嚟，佢嗰个工作通常梗系做记者。做记者做得好呢，就会升级啦，个位改啦，就升级就做编辑。就唔知道其实做记者同做编辑呢，嗰个需要嘅能力系唔同嘅。 系。 做记者你要去外走動，要捱得肚餓，腳力又好，到處奔跑，要全部風雨，依、這個純粹係全部係外落外邊嘅工作要做依樣嘢，個體力要好，而且個人咧又有生命力各方面。但你做編輯咧，你係變咗係一個書台上嘅工作，你純粹睇稿嗰方面啊嘛，所以係兩種唔同嘅才能。但你問題你要升級，你梗係由記者做編輯嘛。咁你喺美國嚟，譬如舉個例，佢哋唔同嘅。你記者做得好咧，你邊你做一個 reporter， 你再升一級叫 senior reporter 咯。如果 senior reporter 再做得好咧，再升一級呢個特殊嘅或者更高級嘅senior， 比更 senior 嘅榮譽嘅或者咩之類嘅，都係加薪，都係加位置，但係都係做翻嗰份工作，因為你個才能適宜做記者，唔適宜做編輯嘅。但香港不是話，你如果問題我做記者做得好，我要升級嗰時，你要轉換位置、轉位。但係嗰個人咧，其實係唔適宜做編輯嘅，適宜做咩嘅？譬如一個人打仗咧，唔適宜做參謀，你轉咗做參謀，咪就係嘥咗佢咯。即係嗰個啱唔啱位啊？ 係冇錯。 做咩位嘅問題？ 我諗文教授喺大學見得多啦，好多學者如果逼佢做 行政工 作， 嘥佢，佢係做 院長咁，院長擺明行政工作， 但係佢升級咪升個級咯。 係做行政，但係咧就都我嘅經驗咧就覺得係兩條路走嘅喎。咁如果你做行政做得耐咧，原來咧去到尾咧你未必有榮休教授喎，因為你當你行政人啊。咁但係咧，依、這個都係好遲近期我哋先知道。但係如果你係走學術嘅位置，我覺得 首先你要問自己呢，即係你喺大學做教學研究工作，你嘅志業係咩先？你嘅志向係咩先？ 同埋你嗰個樂趣喺邊度先？ 係啦，你係想覺得你嘅智力有一種提升啊，或者係你喺教學上邊有一種可以感即係感點講咧？即係唔好講感染啊，即係話你想講嘅一啲睇法咧，可以俾同學一齊思考啊。呢啲滿足感咧喺個班房裏邊咧，甚至非一定好清楚，係不能取代嘅。 嗯， 即係不能用行政啊，或者你個好多人幾多人 support 你啊，你幾時一叫就好多人幫你做嘢啊。呢個當然都有佢嘅權位上滿足感，但係咧不合於你同春風化雨啊，即係不如咁講啦嚇。咁咧呢個唔係有啲咩優越感啊，而是大家一种感通啊，即系觉得喺生命里边比较重要嘅一啲睇法咧，我哋大家系咪共同喺呢一个时空里边咧，去一齐思考嗰啲真系不能取代。咁当然你可以有你学术嘅地位，你亦都可以有你行政权力嘅位置，但系边样嘢长存啲？当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咧，啲人即刻就已经唔会再揾你签名啊，要你 approve 啲咩嘢啊？咁你由一個大房轉咗一間細房，見到好多嘅，咁啊見到一啲人好落寞添。如果佢只係靠呢樣嘢，但係呢一個老師或者一個研究員，佢嘅研究嘅成果或者著作咧，係可以個價值可以係長存，因為你仲要延長落去啊。嗱，咁不過我哋頭先講嘅就唔係講呢樣嘢啦，但係我就係覺得有一樣嘢都好有趣，係儒家嘅討論關於實力同地位，佢唔係淨係睇你嘅能力。知識佢仲要睇埋你嘅道德， 係 咁所謂嗱，我哋先解一下所謂厚德載物啦，點理解啊？咁然之後係點解德不配位係有事咧？ 你厚德咧就變咗你問題，你個個德夠厚啊，厚到你可以問係咪可以能夠幫到人，咪淨係幫到。一問題你就嗱，舉個例，孔子嗰個説話，阿萬玉庭可以 drop 下啦。 嗯， 就話點解係？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以上呢，但五十而知天命的德只是针对自己来说的， 嗯， 但是你六十而以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能够德就变成厚德， 嗯， 为什么六十就劲过五十呢？以上还劲过知天命，知天命只是对自己的， 嗯， 还没对人，但是去以上的时候呢已经可以问题，就是你练气功練到氣功可以幫人治病，那個就以上啦。 嗯， 啊，已經能夠布施啦，已經可以布施你嘅德，你不能夠布施，因為你夠厚嘛。 係， 即係話我可以能夠做慈善捐錢俾人，因為我夠錢，我先做捐錢嘛。我啲錢都揾到夠，我自己使喎，我仲係知天命嘅喎。 係， 但你可以能夠錢多到可以能夠到處可以能夠贈醫施藥啊。那個就厚德啦，咁樣厚啊，要厚啊， 即係積好多， 積累好多，德如果你問題即係夠自己用嘅，嗰個唔係叫厚德，而且仲可以載物，即係可以有一種包容性，載我種教化力量之類，所以厚德依個好多人忽略咗依個坤卦嘅特色啊，厚德作味就喺依度。 係啊，咁但你又同唔同意呢？如果你德不配位，即係話你有呢個位置，但係你唔係做一啲即係對人有良好影響嘅事情啊，反而就係因為係一個暴政咁樣，咁啊呢個咧唔會有啲咩好嘅結果。 係啊，所以有時你要好計較嗰個位同嗰個能力嘅問題咧，同埋你嗰個影響力各方面全部都計。同埋頭先講咧，我想補充一點啊，萬玉庭講過嗰啲梵高個例子咧，其實啊，萬玉庭有冇留意到咧？其實所有嘅藝術家通常都係要死咗，然後佢啲命先出來，即係佢再生咧就冇人數嘅。好多好多例子啊，齊白石嗰啲都係噶，唔定點梵高。 黎白石晚年好啲， 係啊，但係你一定要點啊？當你問題你點解死咗，然後個名字就符合種經濟學嘅規律，叫做貴佛。因為問題你喂，我覺得你畫好，但你想佢再畫都掛貴咗啦，咁咪變咗喺經濟上面嘅價錢 升。你正話講到呢樣嘢咧，我有反例子俾你咧，就張大千啦，一生都冇受過咩衣食嘅，都即係一路都係享盛名，啲畫都係賣得嘅，即係張大千呢個好例子， 又唔使死， 係啦，唔使死啊，之後再生已經排隊嗰陣時話台灣嚴家淦總統。 啊，嚴家淦總統都欣賞張大千啲畫去買，都要託人去。咁、那個中間人就話翻俾阿嚴總統聽，大千先生嗰啲排到嗰條隊可能要好長啊。不過你係總統先生咧，我哋試下有冇辦法打尖，睇下大千先生嘅會唔會啦。咁都冇唔擔保啊。咁即係嗰個 list 長到咁樣。 冇、錯。 另一個嗱，譬如我哋喺香港，我好尊敬嘅趙少昂老師咁咧。他就可以講由戰後在香港一路立足咧，係啲畫嘅價值地位一路都好好，唔使死後。 啲學生啊， 係啦，其中有 好多係女學生 嚇， 係好多女學生。咁啊，當然你可以話啊，佢畫花卉啊，畫嗰啲咁啊，唔好話嗰啲唔重要啦，唔係就係山水先重要啦，都畫得超好啊！即係你睇到啲師生展啦，好多年嘅師生展直到去世啦嚇。咁或者佢而家現時都有啲學生係已經係有位置， 享曬盛名㗎啦。 冇錯，咁嗱，我又想問你哋點嘅睇法？所以富不過三代。如果是有實力的話，無論是可以量化的實力，抑或其他的實力，那為什麼有這個時限呢？富不過三代。 哦，這個見得多了，這個也是老生常談問題。因為呢，這些東西呢，經濟的東西呢，很多都是互動的，不是說你想這樣就這樣。第一代當祖父建立那個王國那個事業，因為佢有好多人物，我哋頭先講咗啲人員嘅問題。咁好簡單，其實唔係因為呢啲人咧係咪話識得預知未來眼光咩獨到？其實有多時係人物嘅關係。譬如話我識得某某黨派嘅人、某某國會嘅議員啊，收到咩料啊？嗰度發展公路喎，啲農地我買咗先，係咪真係洞悉天機啊？ 係 可以咁講係，但係其實就係收到料。所以很多外國都好啦，邊度地方都好啦，很多呢啲貪污舞弊嘅就係啦，泄露呢啲機密咧，揾到錢嘅喎，係嘛？咁好啦，第二代嘅時候繼承父業嘅已經係辛苦，即係好簡單。我所見到嘅就係話，喂，俾面咗你祖父或者爸爸成五十年啦，係咪真係冇佢唔得啊？因為個個都想攞呢個地位嘅，所以嗰個無形嘅競爭揾無形嘅敵人喺後邊咧。其實是多到不得了的， 是沒錯。 如果你加之說沒有經歷過第一代那種開發的精神， 或者他 勤奮、革命的精神、開拓的精神，是只是繼承呢，是很難守，所以說守業更難，是真的。 沒錯， 見到很多都是這樣， 所以人家再不再給面子你。 是的，很簡單，我為什麼要再給面子你？咁同埋有大班人就話，為什麼不給機會我做，我做還好過阿甲做，為什麼要還要信他的家族？ 是 咁，你第三代通常都好多時係怕辛苦嚟，已經。 因為我哋講逆境自強啊嘛，你第一代都常係喺艱苦奮鬥，到第二代嘅時候，佢已經冇咗需要咁樣嘅外在嘅環境，咁佢就變咗坐享其成。 冇錯。 咁就問題就，但係問題第一代都仲可以俾佢一個典範，到第三代連個典範都冇埋，咁啊問題佢就變咗係新手派。 冇錯， 樣樣嘢都唔去，會再掙扎，所以問題就係第三代就散嘅啦。個問題就係喺度。 當你第一代建業嘅時候咧，譬如信用嚇，好緊要，佢一定要守呢個信用，即係等人哋繼續有單俾你做啊嚇。咁或者甚至蝕少少嚇，唔緊要。哇，對方其實老實講，你個客都唔一定一帆風順，大家都喺嗰個咁樣嘅環境裏邊啊，百物蕭條啊，百廢待興嘅時候，咁你又要鬆一鬆張。或者肯等人哋埋條數，即係諸如此類呢啲交情咧，真係非比尋常。 冇錯， 係嘛？咁所以個個都講啊，你嘅父親點點點，你阿爺點點點。 係。 咁於是我繼續俾你，但係對認識你阿爺或者你父親嗰個客都過埋身咧。 下邊 就你個代理嗰場咧。係 啊。玩過啦，唔需要俾面啊，係呢個係現實嚟嘅，亦都真係。所謂我哋而家噏得出嘅，可能都係執牛耳嘅人物、龍頭大哥或者影響成個經濟嘅人物，大班人想坐呢個位 置。係啊， 嚇嗰種輝煌、嗰種地位、嗰種優越感，個個都想嘅，取而代之。咁點解仲要俾你？哇！個家族成百年冇搞錯，冇可能㗎啦。係 啊， 我哋嚟啦咁，咁就通常都會 即係好多方面啦，係嘛？咁問題就係話都唔會餓死，你哋一定大把可以食多十世都得，但係就冇咗嗰種輝煌。 呢個會叫做風水輪流轉咯。 係， 所以你睇到而家美國都係其實係 係一樣 走緊下坡嘅。 係啊， 佢嗰啲即係，但係佢就百足之長，死而不僵，佢仲係有一定嘅實力，但係係慢慢慢慢喺度咁樣，即係慢慢喺度 走緊下坡。 所以而家都加息啊， 係 都係唔掂㗎，佢都係。 你爆煲噶啦嘛，冇噶 啦。你知北美洲咧有嘅系地啦，即系啲百货公司或者财团咧，哇，周围每一个省每个省市啊，都有佢个建筑物啦，都有佢嘅百货公司啊等等。但系当佢一执嘅时候咧，都几难睇嘅，即系哇咁大间，譬如 Sears 咁啊，咁大间百货公司。占地咁大，停车场嗰个地已经可以起几栋楼，但系当佢一即系要 close down 啦，要执笠嘅时候咧，你可以话咧，逐间逐间执咧，哇，那个实力就好似哇，即系 咁落咯， 一路咁样落啊，不过咧，我就觉得咧，香港有个有趣嘅地方咧，就系而家啲富三代同埋富四代咧，我有一个观察咧，佢哋唔系净系做佢自己嘅生意，佢哋要入官场。即是说呢很多公共事务的那些监察委员会、啊、或者是董事局成员、啊、都有富三四代的人。的因为他都知道他们家族的地位、啊、在香港呢不是只是在他当生意、 嗯、 他是要对个社会有一个影响、 嗯、 那政府也都会邀请他们入这些监察 的局的。咁有啲咧，以前可能佢白耶嘅時代咧，捐埋錢添，去幫呢一個關注嘅團體。但係而家咧，佢哋就唔係點出錢啦。咁佢哋可能要做下主席啊，或者係即係一定要參與啦。咁呢個都係一個鞏固佢哋即係個地位、社會地位嘅一個， 或者鞏固成個家族 一個 個利益 義務啊，係可以咁講。 即係參與住係嘛，及住咁有啲乜嘢仲可以。有些話事或者影響力在這 裡、啊、 或者可以側邊其他的富三代大家 同輩的 是啊 是吧亦都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動力又好什麼好 是 啊, 是吧是啊 起碼有個平台交流了先 是啊是他們呢就一定是相識的童年時候已經是因為大家世叔伯 是 就是父親、或者是長輩呢都已經是生意的夥伴或者是對手咁佢哋都係會認識嘅，咁咧就好希望咧，即係呢一啲都能夠發揮到良好的影響。最大的基礎就係佢哋對香港都好有承擔。係啊，嗯。 因為你嗰個位置唔同咧，我哋有一個叫做有個職場有個俗語啊，叫做轉跑道啊。 嗯。 即係轉位咯。 係。 即係換個換轉行。 係。 咁其實成個人生可能都改變，因為換咗位置。 嗯。 仲有喺思考上啊，文傑話我哋仲有個 term 叫做咩？叫做換位嘅思維。你諗嘢換換個位嗱，譬如話我係下屬，你係老闆。我轉一轉位，叫老闆，你當你係下屬，諗下下屬嘅身處。我係換做老闆，我你覺得老闆好虐待你，然後你換位思維，發覺如果我做老闆咧，我仲更加蝦薄過自己個老闆。 唔奇噶， 唔奇噶係嘛？ 唔奇啊！ 你換位思維啊嘛，你成日話埋怨個老闆蝦薄，你諗下，如果我係老闆咧，你發覺原來你比你而家個老闆仲更加蝦薄。係 啊， 係 啊，係啊。 咁又唔同曬，睇嘢。 係冇錯，咁希望有呢種反思，因為好多咧做慣老闆咧，無論佢做緊嘅其實係公職都好啦，佢都當正自己係老闆。係 係。 所以呢個換位思維係一種學習嚟 嘅， 嚇好緊要。好，我哋嘅熱線電話1872311，新聞報告之後聽你電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Mira 演唱会大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仍然留医。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霍启刚话，留意到李启贤嘅父母已经抵港，喺机场有政府部门安排车辆接送，呼吁大家给予佢哋多啲空间陪伴个仔。被問到若果仍然未搞清哪一間公司負責屏幕工程，會否擔心難以追究責任，霍啟剛說希望大家給予調查小組空間跟進，在沒有證據下作出指責並非負責任的做法。他又說初步了解當局需要七至八星期調查，他已經向當局反映希望盡量壓縮程序。霍啟剛又說 会联同业界再同政府接触反映意见，暂时冇听闻有演唱会取消。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表示，希望探讨各种土地供应来源的可能性，现阶段其中一个主要考虑是来自绿化地带的土地。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建议，政府优先采用已经被破坏或者有城市特质的土地，而并非仍然保持自然状态的地方。林超英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从卫星图片见到新界平原地很多未起楼，不少是荒废的农地或者已经改变用途的宗地，这些土地亦都靠近交通网络，认为应该优先采用。他说，本港发展的时候应该考虑国家指导思想，包括生态文明概念，即是发展的时候不会随便破坏自然环境。他认为政府应该从多方向觅地。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出席同一节目之后说，希望新一届政府有更多措施兴建公屋，俾轮候市民尽快上楼。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34宗新冠本土个案，广西占最多的175宗，包括32宗确诊同埋143宗无症状感染。甘肃的本土个案有134宗，其中31宗是确诊。上海本土有6宗感染，包括3宗确诊同埋3宗无症状感染。另外，四川、福建、河南同广东本土都有确诊个案。南韩新增7358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20个患者不治，累积超过1977万人确诊，25000几人死亡。重症患者个案有284宗，比前一日增加42宗，亦都创两个月的新高。韩联社报道，虽然新增确诊个案数量持续增加，但增速放缓。当局预测今轮疫情达顶峰的感染个案可能少过预期。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烟霞，天气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龙翔道有道路工程，去到听朝的六点钟，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一段的慢线是封闭，还有由彩虹道和虎山道通往龙翔道荃湾方向多条的支路亦都会临时封闭。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敬请留意翻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而天水围就有个单车比赛，去到中午的12点，介乎天水路和平下路的天影路，还有介乎天水路和天瑞路和天影路之间的天寿路和部分的天华路都是会封闭，一带都有改道措施。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青衣九号码头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村、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日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热的情况，各行各业有几大的影响呢？听众尹生， 我哋做建筑行咧，就真系冇办法嘅。希望就尽快立例，又话喂几多度以上，索性系要停嘅。 听众麦小姐， 唔单止部分同事系咁，我哋呢啲卖面包嘅都会系咁，系好热好热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特战荣耀》。 《特战荣耀》中嘅男星杨洋亲身上阵拍摄剧中多场嘅动作戏，唔少网友都激赞佢非常拼搏，绝对系一位优秀演员。其中一场戏爆破嘅范围非常广阔，令人惊心动魄，好戏连场，切勿错过。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港台体坛一二三特别呈现，我要多谢你回归二十五载体育人啊！ 今个星期邀请到三届世界武术冠军郑家豪，同我哋分享体会回归二十五载体育丰盛。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这个雷暴警告生效的，有效的时间到今日的12点45分，同时间有酷热天气警告，都相当多的要留心的地方，如果你今日准备出门出外去或者是远行等等。回来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实力与地位，有一位伍先生在等着我们听下他讲。早晨伍先生。 早晨。咁咧，你哋講到呢個實力咧，我突然間諗起啊，有實就有虛噶啦，因為《孫子兵法》都有虛實篇嘅。但係咧，你查下虛力咧，喺中國傳統咧就冇呢個觀念啊。虛力應該係一啲就講緊呢個物理學嘅一個定義嚟嘅。但我查翻實力咧，如果你話百度話咧，就是、南北朝入邊咧，梁武帝就話：父征討未必需實力，所聽威星矣，即系话啊，我打仗其实唔系一定要讲实力噶、 嗯， 其实有阵时咧系讲个威星，即、就、系、是、做出嚟令到人哋心理上惊咗你咁样。咁、呢个咧，其实我觉得咧就即系呢个似乎系一啲形而上嘅问题，即、就、系、是、心理战。头先你都讲到话，譬如系呢个擦鞋嗰啲人，其实佢真系满足一啲人嘅心理啊。呢个心理嘅问题咧，我觉得咧，其实你睇咧一啲比较弱嘅对手，其实实力比较弱嘅对手，譬如中国以前比较弱嘅。美国比较强，实力好明显啦，你器物上佢美国系强嘅，科学能力又强，工业能力强，中国系弱嘅。咁但系咧，其实因为咧佢嘅嗰个领导层咧维持咗一个长嘅嗰一致性，长一致性咧，佢有一个观察到长嘅形势嘅能力，咁佢调用到佢个嗰个虚力啊，佢嗰即系呢个形而上嘅能力，其实因为形而上能力个组织入边咧，其实可能只系最顶嘅一部分人去掌握住嘅啫。咁啊，其实佢。用呢個孫子兵法，即係好似李小龍咁樣，我好細隻嘅，但係我咧就激你要害，喺適當嘅時候入邊去調動嗰個能力去攻你個實。咁咧係透過同埋呢個聲咧，其實透過我聲威咧就吸引咗你其他嘅人嚟到我度。咁如果呢、這個即係我覺得中國人咧，佢因為受過儒家嘅訓練太長，其實好多時咧都忽略咗咧呢個虛靈。因为你如果你实力嘅好多时你系未必救人哋嘅，即系你譬如一个低层嘅，你未必样样实力都救人哋，但系你都要调用你嘅虚力去吸引到人哋嚟。但系当然咧，你吸调用到人哋嚟注意你之后咧，你又要真系有个长嘅时间培养自己嘅实力咯。咁你透过咁咧一个长嘅时间咧，喺对手可能佢系第一代、第二代，咁佢第二代已经冇第一代嗰个旺盛嘅斗志啦。咁经过嗰一个长嘅时间咧，你能够持之以恒咧。你就喺長嘅競爭入面咧， 就超越咗佢。即系呢个咧，觉得有啲似咧，即系中国而家同美国之间，你解释佢点解佢拉近到同中国同美国嘅关系咧，系同佢嗰个呢、這个虚力咧，呢、這个形而上嘅能力咧，调用得好咧，唯物论辩证法调用得好咧，系有关嘅。不过你睇下美国啲大公司咧，我都觉得咧，其实佢你唔能够唔承认咧，佢唔系净系实力，佢喺啲虚嘅宣传咧。精 细 上咧，其 实 都系做得好好。 嗯，好啊，多谢晒伍生啊，点睇啊，大家？ 其实讲呢个虚力咧，都系始终俾人感觉到，即系都系冇料到先至叫虚嘅，虚张声势啊。 虚张声 势。但其实有一样嘢咧，比个虚力咧仲更加有意思嘅，可能比实力仲劲，就是、我哋叫做咩？叫做借力打力。 嗯。 点解可以四两拨千斤咧？ 嗯。 其实四两嘅实力肯定永远唔及得千斤嘅。但你懂得用力，懂得借力，冇实力，但系借力，你譬如好似一个领导人，佢冇乜实力嘅，但系佢懂得用人。 嗯， 佢刘邦咁样，哇，佢下边万丈如云，嗰啲系谋臣如雨，佢就因为懂得借力，佢个最大嘅实力就唔系佢真系能够打得，乜各方面谂得，而系话佢懂得用人。嗱，依個係佢嘅實力， 呢、嗯這個根本係用人藝術， 用人之力。 所以依個就依、這個實力， 道家嚟嘅呢啲。 依個實力係借力打力， 呢個係實力嚟嘅，其實 係都係實力嚟嘅。 不過無形嘅實力， 方法識得個方法 係。 我係啦，如果我哋將佢定義咧，就話實力嘅意思係真係有呢個效果，得到你想要嘅嘢咧。咁其實點樣做法都係一種實力嘅表現嚟嘅，嚇、啊！即係你都要精於去用嗰個能力先得嘅嚇。咁啊嗱，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個講法就話，人同人之間咧係咪真係個相處係要實力對等啊？個關係先可以長久咧嚇嚇，即係。我哋头先一路都讲上司同下属关系啊，下属点样可以讨好上司啊？咁于是佢就有一个被用嘅可能会增加。咁但系譬如作为朋友、夫妇吓，咁系咪真系又要讲实力同地位咧？ 哦，呢啲我觉得坊间都好多讲噶，其实凹凸关 系 最 系凹夹唔夹， 一凹一凸。 咁你哋系想你想做边个啊？ 可凹可凸啊！要 我谂大家都有可以凹可以凸嘅时候嘅角，即系唔系永远都系凹或者永远都系凸嘅。 系即系有时都系嘅人咧。岑老师有好多场合都教过我，或者同啲好多。即係講座我都聽過，岑老師講就係、是、你知彼知己係嘛？點解行知彼知己先呢？即係要知彼先至行個知己，原因就係唔係話唔重視喎，而係知己難啊嘛。其實好多人係睇唔到自己嘅。嗱、譬如話我哋一個夫婦一對夫婦咁，可能個太太睇到你好多弱點，好多嘢唔順眼。咁當然咧，睇下佢點處理啦。譬如佢補給到嚇。補到不足的時候，咁就會個發揮嗰個所謂 synergy 啊，協同效應就好高。咁如果你話係淨係指責嘅，哎呀唔得啊，呢樣唔得啊，嗰樣唔得咧，咁就唔好啊。我幾幸運嘅，我太太都好多嘢幫到我好多，咁我亦都虛心， 虛 上。咁樣一粒一揼咧，就發覺咧。就好過話成日指責，誒呢啲嘢唔順眼啊，嗰啲嘢得五十分啊咁咧，大家都冇好處嘅，即係有時亦都即係我哋都成日講要包容嘅，即係加咗好多側邊好多元素落去嘅，我相信。 同埋我哋好多良好嘅關係咧，係因為適於微時啊。 係。 咁所以嗰陣時大家冇乜所謂實唔實力或者地位， 冇計較， 係咪嚇？咁你就可能傾得埋。 系 吓，或者系冇利害关系，咁你又成日陪我放学走嗰段路，我哋又吹下水，系咪？咁啊，就算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已经叻过你好多，但我又唔会睇唔起你，你又唔会怕咗我，即系嗰类啊吓。 即系呢个真挚嘅关系嚟噶，即系适于微时真，即系都唔系个个嘅，一班同学几廿人咁系嘛，有啲心胸真系窄嘅，唔抵得人嘅，冇办法啦，系嘛，一讲完啦。 同埋你講啊，麥玉良除咗講凹凸咧，其實仲有一樣嘢更大嘅因緣同比凹凸都重要嘅，我哋叫做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問題就話、是、最緊要大家朋友又好，夫妻又好，其實都要講啱啱 channel。 係 個 channel 唔啱咧，你凹凹凹凸都冇意思嘅，你一定要個 channel 啱咗咧，然後再講凹凸。 係 啊，嗰、那個好緊要㗎，那個 channel 唔啱咧就即係。 好唔掂嘅， 沙沙聲收音機咁啊！ 啊，同聲相同氣啊！所以我哋易經咪有句説話講：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係 啊，所以又話，所以依個好緊要噶。佢 channel 到嘅問題，朋友之間都係嘅，大家嘅問題冇計傾嘅，即係 channel 到唔啱。一聽到啱咧就雞啄唔斷， 係好多時都 即係話不投機半句多， 半句多 係嘛？ 呢對對聯又寫得相當好喎，就唔知幾千倍之變咗俗化，我初以為係好俗，原來唔係喎，好嘢嚟嘅喎，好似係咪陸游嘅呢對對係好名家出嘅，係一定係文學家出嘅，即係。嗰、那個 channel 而家我哋所謂啱唔啱嘴型咧，係咪？即係再時下啲貼地啲講，係啊，你即係睇嘢嗰個方向啊，如果都大家都同一個方向睇，而係中間有啲問題出咧，粒粒突突就可以補啦。如果你話真係背道而馳嘅都幾難 啊，咁啊係。 同埋有一樣，我想請教兩位，我就好奇怪，點解有句香港嘅句俗語咧？其實很農村的，但是流傳到今天呢都仍然很多人用，即是說譬如說一個人就很有實力，我們一個很農村就 說他很有米不是現在是很農 村 很農村現在 我家裡沒什麼米 或者很有 牛現在家裡沒 什麼米很多家裡沒什麼米不吃飯不吃飯但是說有一個人有錢或者有實力很有米 我想是因為是 不是流傳到現在 大戰前後都香港都有糧食荒的問題我估是四五十年代 現在還是說哇他很有米 現在無飯夫妻無飯家庭沒人煮飯 冇米嘅， 我昨晚都冇食飯，淨食餸。 好多人而家食 要米咁重要， 系啊。 不過而家啲老一長一冇比較年紀年紀大一啲啲長者咧，都一發覺啲咩風聲，都即刻買米嘅，煮米嘅 都好啱嘅，好啱嘅。因為咧，尤其是你生病嘅時候咧，我感受都大啊。早排一個月咧，六月咧，我成個月咧，因為咧衰在中意食荔枝。吃荔枝谷咗啲火出嚟啊！中医话我谷咗啲火出嚟咧，搞到我啲牙肉浮肿啊！食菜心照两照都硬到痛到不得了。咁我有一个星期咧，成四日都有啦，连续咧，我就话：，唉，唔好刺激佢啦，唔好再搵啲嘢硬佢啦。于是我食粥， 系啊， 叫喺屋企煲粥，咸蛋或者啲普通啊，搵少少肉落去煲，就要啲味或者要啲精华咁样。咁啊，发觉又可以。頂到個我所需嘅喎，成日嘅能源俾到我嘅喎，好有用嘅喎。 所以其實米係一個總稱， 總稱 嚇，即係話咧，你有米就係代表你係最有曬最需要、最必須嘅東西。 即係有實力 係啦， 因為我諗就係啦，譬如話。佢好有樓嘅，咁我哋好少人咁講。 係啊， 因為冇樓唔醜嘅，以前啊冇，戰後邊人自己擁有物業啫。 以前好簡單，係搭水啊，好搭水啊，係啊，其實水係唔能夠搭噶嘛。 水為財， 水為財，水為財。 不過嗱，講翻咧，最近有一個調查咧，就係問嗰啲後生仔啊嚇，即係八萬個適婚年齡嘅人啊，喺中國嚇，喺大陸，喺內地。嗯，咁有成差唔多七成嘅人咧，佢哋点样理解门当户对？ 嗯、 就绝对唔系话啊，你系姓李嘅家族就娶我，姓咩家族唔系咁样，而系话咧，佢话要两夫妇咧，无论喺工作啊、家庭啊、生活上边咧，系有共同嘅话语权，同埋咧系平等嘅位置，即系大家可以发表意见。咁呢个先至叫做可以就系一齐走落去。咁当然你发表到意见，你都系有文有路噶，吓、或者咧你都关注嘅问题系清晰嘅。嗱，譬如我哋置唔置业，我哋系咪生儿育女，我哋点样照顾父母，即系啲咁基本嘅嘢，或者我哋应有呢个余钱应该去日本旅行，一系留翻嚟做啲乜嘢，咁基本啦、你都要大家。可以講嚇，唔會覺得講出嚟有得罪你，或者傷害你嘅自我、你嘅自尊心。 好重要， 即係佢覺得呢個先至係門當户對嘅意思，唔係再講你有兩層樓，我有層半呢類咁嘅配搭嚇。咁、我覺得都係相當好嘅、即係 我呢樣嘢，我不嬲都覺得好緊要，同埋好係好貼地啊！即係咁樣睇嘢好貼地，因為咧如果剛才你講個例子，我有兩層樓，你有層半樓，已經都是實力的表現的、都是門當户對的表現之一的、但是呢如果大家譬如說是在個社會怎樣都要講排多少位的呢， 都是在一個那個階級或者階層呢是接近呢、 嗯、 是好很多的、 嗯嗯、 即是少很多麻煩，我覺得太懸殊呢、嗯、很多問題在這裡。其中一個例子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譬如好像、查理斯王子和他第一任戴安娜、 嗯、 我覺得是悲劇來的、啊、當然即是他們那個家族皇族那個問題很多在這裡，而是一個即是皇室裏面禁宮裏面的生活，我想跟我們平民想的東西差很遠。 嗯、 那種即係禮節啊，英文所謂 protocol 係嘛？嗰、 嗯、 啲生活啊，點樣樣啊，坐又要點，企又點，我哋一即係啲平民百姓嗰啲根本係冇辦法想像到嘅、 嗯。 日本皇族都有呢啲問題噶，好、 嗯、 多個嗰啲嫁入去啲民女嫁入去有抑鬱噶，要好多輔導，即係經幾年啊咁樣幫佢啊咁先過渡到。 啊，而家都係啦，即係個皇后咧，即係係咪啱啱做咗皇后？佢嘅其實實力都濃厚嘅，佢識好一家國家嘅語言啦，嚇佢亦都係即係學嗰個教育嘅背景好強啦。 外交世家 係啦，外交世家啦，咁佢都有型有款啦。咁但係即係日本嘅傳統實在太犀利啦，即係佢少少衣鬱著件衫歪啲都好多人評論啦。 係啊，你講起日本咧，我想問阿萬玉蓮嘅，你日本人？講門當户對，但係佢嗰個文化上已經貶低咗女性嘅地位。譬如話日本女性講日文咧，一定要加好多敬語。 係， 咁呢度已經係一種將你貶低咗。但係問題有冇可能會更正咧？會抬升咗，因為佢語言方面已經話咗你係 inferior 啲。好難啊！ 近呢二三十年咧，女性嘅地位喺日本係提高咗啲嘅。速度遠不及香港，但係提高咗啲、 嗯嗯。 如果講平民百姓屋企咧，男主外女主內都依然係、 嗯， 但係而家啲日本婦女咧，即係可以講坦白講惡好多嘅、 嗯， 真係惡好多嘅嚇、 嗯嗯 啊，即係唔係好似我哋睇劇《阿信的故事》八十年代之前嗰啲咁，唔係嘅啦，好多係個家庭裏邊真係話事嘅、 嗯， 所以咧搞到咧我都識得有幾位舊同事咧就係、是。六十後退休後回到家跟住就離婚、 嗯、 因為太太不順眼、啊 嗯 啊、男人又是在外面做事回去給個太太指揮、啊、這樣又是不順眼、啊嗯嗯、原因好都幾陰公的，就是說他們平就在過去那三四十年 的生活呢，每天可能見個零鐘、 嗯嗯 啊 嗯、 那個家庭我指揮噶嘛，咁個男人、嗯、我公司管百幾人、千幾人，咁咪翻到屋企聽你管咁。 係啊， 屋企四五個咪我管曬咯、 啊。 你爸爸媽媽嘢我睇，細路嘅嘢我睇、 啊， 有乜問題啊？咁好多衝突。 係啊， 好多衝突。咁而且咧，佢哋亦都跟住美國、跟住西方走咧，都將女性地位、女權刻意想提高啲。 嗯， 譬如佢哋都講 diversity、 嗯、 啊，即係喺個性別上，喺啲公司咧好多都提高啲。但是大企業的董事局呢似乎都仲係寥寥可數， 好牢固啊！ 係啊， 係啊， 係啦、 啊。但佢哋好奇怪嘅中國啦，語言上就要女性嘅地位貶低，但係喺事業上咧、工作上咧，日本人要有咗行咗呢條規矩，就話出糧啊出老婆嘅户口， 係 嚇，又好有趣喎、啊！即係變咗個女性喺個家庭上，女性就掌握咗個經濟實力， 啊、 但係喺文化上佢有地位。 呢度有少少吊軌嘅， 有啲吊軌喎。 陳老師有少少吊軌嘅啦。我以前有啲日本識得有啲日本同事咁樣嚇，佢哋點講咧？平時咧一個月出嗰筆糧咧，佢話就係要俾税。公司幫你扣埋、 嗯、 HR 做曬噶啦，扣税你個醫療保險各方面咩保險扣曬，咁啊剩翻一嚿俾你咧，咁啊拎翻真係拎翻屋企俾曬個太太 嘅。 咁佢淨係攞自己嗰個男人翻工咧，車錢啊、零用錢、食飯咁，咁好多大公司有飯堂，因為東京太貴啊食嘢，啲、 嗯、 員工亦都時間唔夠嘅，佢哋食飯咧唔同我哋一個鐘啊。四個字嘅啫、 嗯， 上去飯堂食完咧、啊，就翻埋做。個文化係咁。咁我咁，但係你哋咁啊咁豪客，晚晚啊大杯酒大塊肉，去邊度嚟？靠年底個花紅啊咁。 哦， 個花紅唔使俾太太啊， 哦、 自己袋曬。 哦， 佢話咧，不過嗰個花紅咧就係、是、我哋要留一啲第日養老嘅積蓄，或者愛嚟其他置業啊咁嘅。咁。 但那些就不用上轿了、 啊哦、有很多巧妙的不过呢最后呢、啊、我们讲到说养老呢其实现在香港将会有145万人的退休人士、啊 嗯、 其实你退休之后呢大家所谓实力、啊、社会地位呢就有不少会放在一边的、啊、譬如你想想一个高官去退休的时候他就没有了个办公室的了没有司机没有秘书的了没有你的权位的职能了、嗯咁、那個人亦都會變得謙虛咗，即係當然佢會想當年，但係咧佢就大家而家譬如一齊去旅行咁，或者係新相識，佢都唔會話以前嗰種氣焰啊、 嗯。 我又發覺咧，啲人變得謙和、謙厚咗啊。 呢啲人我覺得最低層次啊，講你聰明咯，未係大智慧都聰明咯。 佢要佢要有 人去查量嘅嗰個問題。 係啦，同埋要有 自己退咗，自己杯茶凍咗。 呢個好重要嘅，我哋都識即刻走位嘅。 如果走唔得嗰啲咧，變抑鬱啦。 系啊，哇！咁啊，真系 嘅威风。 系阿岑日飞就唔会啦，因为岑日飞系个独立嘅自足嘅 一 个学者， 我叫做个体户啊。 系个体户，系呢个时候个体户系最快乐。系好，咁咧，我哋今日会开心啦，即系讲呢个实力与地位啦吓。咁啊，就星期一咧，广东广西嘅题目咧就系朱德总司令。咁一听呢个题目，你知系边个讲噶啦？马鼎盛、马恩赐同埋刘兰昌嘅。咁喺结束今日节目之前咧，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吓。呢首歌我好中意嘅，系林家谦嘅《一人之境》啊。好，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派对里凝望，有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哼，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火山。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我自己一个做证。但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